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没关系，我明白就好，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顺便理清思路。沈时期对何友安的态度虽然不够真爱，占有欲却很强，绝不允许旁人有任何觊觎之心，但他对程先生却毕恭毕敬，甚至双手把何友安奉上。结合前面他杀人别有目的来看，他跟程先生之间是不是有别于生意往来的其他关系，甚至是不是跟那份暗杀名单有关。 成功那个人也很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 他在东北做木材钢铁生意，往来东北与内地畅通无阻。 我之前听说过他人脉很广，能力也强。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怎么说？ 东北运往上海的粮食成功能拿到京运代理，这是他买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言简意赅，林叔听明白了。东北是全国最大的产粮基地，但那里现在是日本人的地盘，日本人为此成立满铁来垄断东北的铁路和粮食运输。成功居然能从日本人手里分到一杯羹，那他的能耐就不是一般的大了。最起码就连南京那些高官子弟都未必能让日本人给这个面子，更不必说那些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二鬼子。日本人或许会用小恩小惠笼络他们，却不会给予这样大的一份利益。 哼，关于这位程先生，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些趣事。我朋友说，程功早些年在上海闯荡时，逢人自我介绍，说起自己的姓氏，就说他是周武王之弟舒武的后代，来自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最正宗的皇族后裔。 那又如何？ 你知道人会在什么情况下不断强调自己的出身吗？是在他想要用出身来给自己镀金的时候，既要让别人相信，说多了也让自己相信。 你的意思是他在说谎？ 他是不是说谎我不清楚，就这么一说。好了，多谢你告诉我这么多线索，我想回去先好好琢磨一下。 林叔起身顺势把桌上一兜子苹果拎走，见江河注视他的一举一动，林叔嘿嘿笑了两声。 嘿，反正你现在需要静养，还是别啃苹果了，我拿回去让人做苹果果酱抹面包片上，你要是想留下，咱就给你算到医药费里头，明后天我再给你拎两袋来，也不多拿你的，连医药费和我照顾探病拢共就11块大洋得了。 你若来跟我做事，100块大洋也有。 哎，那可别，您老这通被追杀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就是再长10个胆子也经不起每天这么来回。 林叔忙不迭摆手，跟甩开烫手山芋似的。他走了一半想起什么，又回过头。 对了，陪着你出生入死一晚上，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要杀你。 你想知道？ 哼，但我没问。哎，您千万别说啊，我这就走，您憋住。 是陆同参。 哎，我都说了我不想知道。 可我已经说了。 世人都说陆同仓的基业有一半是江河帮忙打下来的，他们也说陆同仓跟江河情同手足，名为大哥和小弟，实际上江河却是他无法分割的左臂右膀。如果没有了江河，陆同仓的敌人马上就会趁虚而入，但世人不知道陆同仓竟然要杀江河。现在林叔知道了，虽然他是被迫知道的，知道太多秘密的人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失忆了啊，什么都不记得，告辞。 他头也不回摔门而去。江河的目光落在桌上那兜苹果和旁边的苹果糊上，刚才林叔急着落荒而逃，连苹果都落下。 哎，我忘了东西，再见。 未及片刻门又重新打开，林叔探头进来， 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苹果拎起，人又消失了，从头到尾没朝病床这头看一眼。岳定堂万万没想到，自己出差一趟仅仅3天，林叔摇身一变就成了上海滩的名人，确切地说是上流圈子的名人。据说甄家小姐生辰宴上，甄小姐亲自挑选第一支舞的舞伴，无视满场嘉宾，独独选了林叔。据说甄小姐此前曾与林叔暗中交往，只是被甄家长辈反对阻止，这次趁着生辰宴的机会间接将林叔公开介绍出来，让家中长辈无计可施。读到这里，岳定堂将报纸轻轻一扔，扔到林叔面前，似笑非笑。 据说你们都准备私奔了，什么时候让我喝杯喜酒啊？ 什么呀？编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怎么不说珠胎暗结奉子成婚啊？ 哪家小报要是敢这么写，明儿就等着关门倒闭吧。 也是，甄家不会允许自己的名誉被如此诋毁的，那怎么还有报纸敢这么信口胡扯？单是说我跟甄小姐交往已经算是无中生有了吧。 只有一种可能，这个消息是甄从云自己放出来的。 天地良心，我跟他真没什么。 你真跟他跳了第一支舞？ 他自己找上门来的，宴席我中途离场，此后我们也未再见过。不过那天跳舞的时候，他态度的确有点古怪，说要是早点认识我就好了。 岳定堂盯着他，久久不语。林叔被他看得发毛。 做什么？难不成你也对我倾慕已久？ 我不在这几天，你没惹事吧？ 自然没有。难不成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爱惹事的人啊？ 没错。 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看在你带了南京特产回来的份上，不与你一般计较。哼，你平时很少带报纸过来啊，在路上买的？ 在岳定堂看来，这是赤裸裸转移话题的表现。他越发怀疑林叔这两天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又或者是闯了什么祸事。岳定堂正要问个清楚，就听见林叔咦了一声，一张轻飘飘的纸条随着对方抖动的报纸掉出，悠悠慢慢落在地上。岳定堂弯腰捡起，上面仅仅是用钢笔写了6个字，陈文栋要杀你。 陈文栋要杀你？杀谁？杀我？杀你？ 报纸是我今天早上在外面买的，我今天出来的早，没在家里吃，半道买了份早报，然后去摊子吃豆浆油饼，报纸就放在桌上，有人同桌比我早走，吃完我就把报纸拿过来了。 公共场合夹带纸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报童、卖点心的老板、同桌吃饭的客人，甚至是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有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定位是谁。 应该是要杀我。 为什么这么说？ 前几天陈文栋找到江河，想买凶杀我。 江河告诉你的？你与他素不相识，他为何要告诉你？ 哼， 果然惹事了。 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呢，从何佑安到江河，明明都是事情自己找上我，怎么能说是我去惹事儿呢？ 林叔本来不想提江河被陆同仓追杀的事情，这时候也得和盘托出了。果不其然，岳定堂越听眉头挑得越高，到最后直接皱成一团，看林叔的眼神就像看他戏里那种论文写得乱七八糟怎么都过不了关的学生，只差没在脸上写几个字：朽木不可雕。 我以为你在审时期之后起码学聪明了，不会多管闲事了。 但有了江河，许多事情前后对应就都能说得通了，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仔细想想，那天一路跟踪江河，贸然出手相救的确冲动了点，但何佑安这件事情发展至今扑朔迷离，远胜于袁公馆的案子。林叔和岳定堂他们至今都弄不清楚何佑安究竟是好是坏，是黑是白，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江河是其中一个突破口，他也的确给林叔透露了不少线索，两者相比较还是挺划算的。 那点收获 换你的性命，你觉得值吗？ 这不是有您岳长官在吗？江河怎么也会给你面子的。 如果那天你没能及时突出重围逃跑，你想过后果没有？ 想过啊，我姐他们，你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肯定会帮忙关照的。最可惜的就是没能多吃一顿春小姐做的饭。还有，新职位上任以来，头一个月的薪俸还没拿到，就得壮烈牺牲，这就跟千辛万苦插队买票，到了窗口，人家说下班了一样。 后悔是后悔了，但重点完全不对。岳定堂冷笑一声，正想讥讽两句，目光忽又凝住了。 你受伤了？ 没啊。 那你把桌上这盏台灯拿起来。 哦， 用右手拿。 我和你说过的，我右手受过伤，提不起重物。 这盏台灯不算重，一只手绰绰有余。之前我还见你捡起过砖头的。 林叔只好用右手去拿台灯，他胳膊屈起用力，略显僵硬，甚至还在微微颤抖。 够了，把你的外套脱了。 岳长官，您这要求有点离奇了啊。 脱还是不脱？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